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有学者认为，最早有官方梦境记录的地区是古埃及和古波斯。5000年前的法老王墓碑上面写住梦的起源、梦的变化和梦的意义，当中包括神通过梦境讲述皇族的活动。而古埃及人认为梦境和现实是相反的，好梦就是空笑，相反恶梦就是喜笑。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啦，叱咤903夜晚的这个节目《魔星岭四号》。咁啊，喺白屋入边咧，仍然都系有云海同阿祖喺度噶。 但系咧，今日咧喺白屋里边咧，我哋系好开心同埋觉得好兴奋地咧，再次喺白屋嘅出边个玻璃望到阿陈强喺度嘅。 系， 因为我哋已经数个星期咧见唔到陈强啦。 即系今年第一次咁样。 系啊，因为之前你即系阿陈强又病啦， 又 舒服 啦， 又忙啦，即系我见到，咦死啦，会唔会我哋呢个白屋咁唔老礼咧？即系帮真我哋整嘢嗰啲吓，都最拉尾竟然会大病一场咧。 唔系，所以咧，正所谓至于死地而后生。 系，呢啲你讲啫噃。 所以上次咧，我哋就即刻讲一个嘅曹操之墓，即系 点啊？ 正所谓人人中 归一死， 系啦。所以今日我哋见到陈强，就可能关呢个 topic。喂，不过讲起呢个 topic 咧，喂，网上面个反应都几大， 系咩？ 同埋我身边咧，真系有唔少朋友，原来佢哋好诶，好感兴趣嘅，对于 关于咩事？ 中国盗墓史呢样嘢。 喂，如果搵一集呢，我用我哋嗰啲吓，我哋嘅角度去讲下盗墓嘅故事啊，讲下讲下呢个大陆，中国大陆一啲嘅古董嘅故事啊，或者讲下国际间嘅文物嘅一啲秘闻啊。我亦都可以肯定话俾你听，呢个世界系唔会有人咁傻呢，将我哋啲内行嘅嘢话俾大家听嘅，系唔会嘅。 所以呢 系我 知。系啦，我就系话，即系代表唔一定冇嘅呢个世界上。 唔系，但系我咯，傻咯。不过唔系，因为我哋实在知太多关于国际文物个市场啦，国内大陆嗰啲文物市场嘅故事啦。当然我讲紧故事系好黑暗嗰啲故事啦，吓咁甚至我可以话俾你听，好肯定咁话俾你听，而家有几多间？唉，我唔可以咁样讲吓，有几多比较有知名度嘅拍卖行，甚至有啲好有知名度嘅博物馆里面嘅文物，我哋都知系假嘅。 系哦， 吓， 即系连啲博物馆入边嗰啲边件系真假，你都已经知，即系唔使睇都知噶。 有啲直情系佢点样个来源系点假发去到摆咗边度，点样会假？我哋系知，不过内行会知咯。 喂，但系可唔可以嗱？譬如讲一幅最出名噶啦。即系好多人都做系喺研究当中嘅。 你讲蒙娜丽莎 系啦， 呢啲又唔系中国古董、啊。 唔系，即系如果譬如讲呢一件嘅即系价值连城嘅艺术品咧，系咪假嘅咧？而家展览出嚟。 不如咁啦，我记得我几年前都讲过一样嘢嘅。我话咧，其实你知阿祖你喺意大利生活过啦吓。意大利有几多摆出嚟或者系喺公众场合 show 出嚟嘅古董嘅艺术品？有几多系真嘅？我话个比率真系相当低噶、哦。 我谂我以我估计，嗱，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估真系得两成到嘅啫。 即系，但系你见到嗰件嘢噶、哦？ 见到嗱，以我所知嘅咧，有人曾经唔系嗰啲负责人讲嘅，不过咧，即系中意睇呢啲嘢嘅人咧，同我讲，话凡系喺意大利入边啊，有纸啦，有传啊，你能够掂到嘅，即系俾你可以摸嘅嗰啲嘅历史文物啊，或者艺术品咧，嗰啲通常都系真嘅。但系攞个玻璃箱镶住嗰啲咧，嗰啲通常都系假嘅。 但系我知道咧，有啲系好近距离摸到嗰啲咧， 都 可以系假嘅。 啊， 因为其实你知道咧，人类一般市民咧，认识古董文物艺术咧，其实个比率系好低嘅。讲真，即系你。 你唔好话啦，即系你算属古董同埋艺术品呢行，你哋边都有分到唔同专业噶嘛， 太多范畴 啦嘛。咁于是乎咧，你要了解晒所有嘢嘅机会率系好低嘅。 嗯。 咁于是乎，大部分啲市民或者系游客去参观嘅嘢咧，你其实知道嗰个嘢大概系咩样，啤一件即系复制品摆喺度。 都唔知噶，真系唔知道。 系唔会知噶，同埋有啲情况系咁嘅。嗱，我又唔可以 name 系边个国家或者边件古董啦。我就因为我 name 出嚟就对有啲人好唔公平啦，我私底下话俾你听啦吓。咁咧，有啲嘅国家级嘅保密嘅，即系保存落嚟嘅啲古董，例如可能一幅好靓嘅古画咁样。咁其实咧，可能喺某一个情况下咧，已经一早已经毁坏咗噶啦。 嗯， 吓、啊，即系我唔系讲紧 Mr. Bean 嗰套电影咁样喎，嘅毁坏咗。咁于是乎，其实佢有幅系临摹咗嘅， 譬如唐伯虎咁样。 我唔讲边啲啦，点解临摹咗嘅？但系嗰个临摹咗，因为之前嗰个 original 嗰个已经冇咗嘅。 系， 咁你就会炸炸地地或者不经意地就会攞嗰张临摹嘅咧，就当真去 show 出嚟噶。 但系亦都冇乜人见过真迹。 因为如果我哋去翻查历史，或者我哋啲即系做咗好多年古董行业嘅，或者你追查翻历史，有啲嘅古董你知道喺某几年，例如 系 而家 show 出嚟某一张可能好出名嘅中国画 系。 咁但係呢喺我哋认知范围里面呢张应该系假嘅。讲緊系几时开始临摹，可能系200多年前临摹咗嘅。咁200多年前嗰陣时嗰幅 original 应该系已经冇咗嘅。 係。 而家 show 出嚟嘅呢，佢话俾你听呢张就系 original。 係。 即系佢话俾你听嗱呢个宋朝㗎。但系嗰张系清朝㗎。係。嗰张嘢我哋香港都做 show 过。嗱、我唔讲得好多啦。哎呀。嗱我哋讲下 legend 啫。我讲下 legend 啫。 你突然间讲呢样嘢咧，我突然间喺度谂，喂，呢啲咁价值连城、咁有代表性嘅画咧，其实点解，譬如话要证实佢嘅真伪，点解除咗靠一啲嘅专家用肉眼去睇之外，点解唔可以好似譬如果斯布咁样咧，抽啲纸去验，喂，系咪嗰个年份出嚟嘅？即系点解唔做呢啲嘅工作？ 我真系听好少会咁做。但第一就系你知道所有嘅艺术品又好，古董又好啦，通常都以专家为呢、這个主线去做一个评核啦吓。但系你要记住，专家嘅评核都牵涉好多嘢嘅，包括政治。包括权力，即系我话俾你听，有啲专家佢明知嗰张嘢系假，佢都话俾你听系真嘅。 嗱，咁我觉得有少唔公平啦。咁点解果斯布又要验呢，又要验咯？嗱，如果以专家嘅角度估计咧，一眼睇仲唔系耶稣包过？ 但系因为最衰嘅系咩咧？果斯布以宗教名义去包装啊嘛。嗱，艺术品咧就冇用宗教名义啦、所以艺术品咧就有偏，即系好多好多嘅 艺术品可能系无伤大雅嘅嘢出嚟， 或者系佢影响唔到个信仰。 啊只是影响到政局喎、 影响到个金钱利益。即是例如可能有一张嘢是收喺我又唔 name 啦、可能收喺日本嘅。 大家细心听一下呢，可能会听到啲、 收喺日本嘅。咁日本嗰张嘢呢就相传其实可能都系一个临摹嚟嘅。OK， 喺日皇嘅一个私人收藏嚟嘅。 咁但系喺皇宫入面。 肯定喺皇宫添。咁、但系呢属于即系国家级嘅文物嚟㗎。日本嘅国家级文物，但系嗰件嘢系中国嘢嚟㗎。OK， 我讲明先啊。OK。咁嗱，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如果你真系细心去客观地去评论呢件事嘅话呢，咁嗰边如果一件临摹嘅嘢呢亦都冇得好讲嘅。但系所有全世界都当一件真嘅嘢去睇，点解啊？因为第一，日本都会自己会觉得呢件嘢如果系真嘅，当然我好光荣啦。第二，如果中国都当呢件系真嘅嘛，我有权攞翻翻嚟咯。因为好多系讲政治，讲权力，讲好多呢啲嘢嘅。所以有时咧，我哋喺即系做呢行嘅人咧，尤其是我哋家族去睇呢啲故事嘅时候咧。有啲即系你望到有时系真嘅嘢，其实系假嘅；有啲假嘅嘢可能系真嘅。咁我哋有时觉得，咦，喂，呢啲嘢全部真系喺古董嘅世界或者喺古董嘅市场咧，唔系用真相去衡量一件文物噶，系、用乜嘢咧？ 背后嘅嘢 系啦， 嘅故事， 冇错啦， 背景， 同埋好多人都误会噶，以为咧好古老嘅文物咧就一定值钱，好年代近嘅咧好唔值钱啦，钱咧。是同嗰个年代同埋文物系不挂钩嘅。个价值呢某个程度上系有一啲操纵嘅。 系。 我俾个例子嚟 ,ok。当年我哋80年代我屋企就买到真系不知几多㗎啦。嗰啲系真系我唔可以话系叫做正式叫做走私文物嘅嘢，因为呢系大陆自己有人运出嚟嘅。ok， 唔关我哋事嘅。个 point 系以前呢 ,80 年代呢有好多 宋朝嘅一啲叫雲屏嘅嘢，係咩嚟嘅咧？ 雲屏， 雲屏其實即係咩咧？就係骨灰盎。 哦， 但系啲系墓里边掘出嚟嘅， 系 当年掘出嚟嘅时候咧，外国咧好兴要云屏嘅，即系觉得呢啲云屏系非常之值钱啦。 咁点要倒咗入边啲灰？ 冇、哦、啦，入边啲嘢唔理噶啦。但系出边啲泥我哋唔会洗嘅，因为要 original 噶嘛。 系 咁，但系好靓好靓嘅，即系唔同雕花，好似塔咁啊，唔同 design 又大有细有咁样嘅。咁当时啲外国，尤其是美国咧，去买呢啲嘅云屏咧，相当多人买嘅，啊，价钱亦都非常之高嘅。OK， 咁后来咧，因为咧中国实在地大物博啦， 嗯， 亦都因为个市场嘅调控问题咧，咁亦都咧将呢个嘅价格咧一路由好高嘅价值咧，去执到咧九十年代中咧系唔值钱嘅。 哎呀， 系啊，所以如果有啲 collector， 即系有啲有钱佬 collector， 以为呢啲系好有钱，当年八十年代以好高嘅价钱去买翻嚟， 咁咪蚀晒。 蚀，我俾个例子你啊，如果你而家随时要1000蚊港纸，帮你买到。 阴公啊！喂，咁都好、啊，而家就算你订一个新嘅，即系 touch wood 啊，即系如果你屋企系需要帮亲人去做呢件事嘅话，唔止1000蚊噶、 啊。喂，咁又冇人用旧嘅云瓶去装灰噶、啊？ 呢啲嘢好难讲，你唔讲，我唔讲，你点知系旧嘅咧？正所谓冇乜人理啊嘛，系咪先？ 唔系乜嘢咧？即系呢啲嘢咧，第时有机会再搵一集真系再讲古董嘅嘢啦。因为我又唔知道其实有几多听众又对呢啲有兴趣。 啲人系咁。有时咧，我哋话我哋嘅听众咧，即系你唔讲系冇乜兴趣，一讲起又好鬼有兴趣咁样。 同埋你知道可能唔同范畴嘅听众中意唔听唔同嘅嘢都唔定嘅，咁我觉得唔紧要，第时再讲啦吓。咁我就讲翻，其实咧上个礼拜咧我就离开咗香港嘅。 嗯， 咁我啱啱先喺呢个 即系讲紧曹操嘅时候， 系啦， 你就去咗曹操嘅墓度。 唔系，咁我就去咗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同我啲朋友去玩。 哦、 即系因为有几个朋友，我每年 我冇去、啊， 唔系，咁我每年都应承佢哋去旅行噶嘛。 你唔当我系朋友啦，云海。 你得閒先啦、啊，你又要照顧呢個神父，又要琴日我先聽你講話要同個神父搬屋， 今次先搬完。 咪咯，你睇幾得你幾忙，但係咧，我喺到馬來西亞嘅時候咧，咁我就去買當地啲報紙同埋雜誌啦嚇。咁啊報紙我有原因買嘅，因為我係好中意儲富文嘅人嚟噶，係咁我成日會剪低曬啲。 哇！你真係有少少變態喎呢樣嘢，我真係哇！我真係突然間雞皮起曬，邊有人儲呢樣嘢㗎？ 啊、我屋企一本本一本本嗰啲富文嘅，好好睇㗎。 對唔住，我想問一問，你會唔會特登走去殯儀館，然之後去收集咧？譬如話人哋嗰啲有啲相。吉兒唔係啦，吉兒冇，即係因為譬如有宗教嗰啲人咧，譬如話而家有啲嘅 funeral 咧，都會做到有啲嘅懷念嘅，即係譬如話會整一張相出嚟啊，會有、即係嗰個亡者嘅樣啊，同埋 收集嗰啲相， 佢以往係啦，即係你會， 我又冇諗過收集啲相喎， 但係呢啲總好過附文喎、 啊，唔係附文好好睇 嘅，入邊即係有呢啲有好多説話俾個人嘅話咩咩打完呢場仗啦，已經跑完呢樣 嘢啦，有啲附文會講翻啲所謂嘅個人嗰、那個人嘅嗰、那個人嘅生平嘅，咁嗰啲好睇。但係我講緊，就算我中意，就算香港研究嗰啲富文咧，都好正嘅，話俾你聽。即係例如佢點樣去鋪排嗰啲所謂嘅親友嘅次序啊？例如有啲富文佢會寫錯嘢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例如佢講到話啊，我個親戚咧會係已經喺幾時幾時死咗，但係嗰個日子係未到嘅，即係佢寫錯咗年份。 唔係嘛？ 即係其實佢寫咗個月份嚇，咁、咧，但係我特登哇正！我呢个富文真系唔剪低唔得。 喂，但系咧，我听过以前一个鬼故嗰啲咧，佢哋就话啲报纸啊，啲人话咧，永远咧唔好，一系唔好剪剩落嚟，一系就唔好烧剩，即系唔好走去烧。因为点解咧？往往烧剩嗰啲字咧，又或者剪咗落嚟嗰啲字咧，往往就会发生嗰啲咁嘅事 嘅。我又冇咁样话唔想烧，同埋我又好少会烧咗啲报纸嘅。 即系有时有啲人去烧嘢食咧，咪真系透露啊。跟、哦、住你总系唔知点解成大张纸总系有一忽仔烧唔到噶嘛。 烧到一个叫咩咩咩惨死 系嘛？ 唔系咁我就买咗好多报纸咧，剪低咗好多符文。哇，马来西亚好多符文嘅，比香港多好多。中文报纸、 okay. 有三四份中文报纸。 哦，你喺马来西亚专做呢样嘢。 我因为夜晚喺酒店睇到，哇咁多符文，一睇到我直情眼都突啦，即系我好开心啊！ 今日咪叫符文， 唔系正常报纸嚟嘅，我特登带埋教剪去剪噶，好开心。咁另外咧就喺街头买了一本杂志，咁本杂志咧真系要讲下，点解咧？等我开题目之前要讲下呢个杂志，因为咧杂志里边咧系讲鬼故啊，同埋一啲故事嘅。咁佢哋里边咧就讲到咧喺呢个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做三合港咧，三合港香港嘅港，三合港。咁里边咧就话咧，原来当时喺上年2月18号嘅时候咧，咁有一班女学生就去补习社 度上堂啦吓。咁其中一个同女同学咧就手多多，咁啊攞咗其中一个女同学嘅一个电话咧，就去影嗰个班房里边嘅情况咁样。咁影完，另外个同学就抢翻自己个电话，就冇理到啦咁样。咁到佢放咗学之后咧，就翻去睇翻自己电话里边啲相嘅时候咧，就竟然见到一幅相咧，就疑似有啲古怪嘅嘢喺度。嗱，俾你装下啦。嗱，就系呢一张咧。咁咧就系咧，嗱呢个大头系人嚟嘅，吓、呢个学生嚟嘅。咁左边咧有个细细啲就系远角度一个女学生，但系咧个学生与学生之间咧 后边 系有个长头发疑似女鬼嘅一张相，即系一个影，就喺张相度。咁就当时个影相嘅女学生同埋同班嘅同学都话咧，其实喺佢哋即系在当时嘅在座嘅时候咧，嗰、那个最后嗰女同学后边系冇嘢噶啦，系幅墙嚟嘅。 嗱，不过咁。呢张相咧就同我哋以往睇嘅鬼相片咧就好唔同， 嗯， 因为事关咧我哋平时睇嗰啲鬼相片咧，嗰啲咁啊正所谓鬼个点形容啊，鬼就一定系影嘅，就系、是、透明嘅、通上头，但系呢一个咧 好实在， 好实在，根本成个人企喺后边 嘅，同埋长头发遮晒半边面咁嘅。 有三喺三分一面露出嚟咁样咯，侧面。 咁啊喺个报道就话咧，呢件事都原来喺当时二月之后咧，都引起过当地马来西亚好多人嘅热烈讨论同埋啲恐慌嘅，就话究竟佢系造假噶，定系 key 落去啊，定系点？但系因为当时几个学生都话冇啊，我哋当时入面冇人噶。 个学生 啊，影嗰人都话我影嗰时冇人噶。嗱，究竟嗰个系咪一张鬼相咧？就不如咁咧，有机会我迟啲叫阿陈强，即系用相片，唔系用呢个 digital cam 影低佢。唔好 scan。即系影动揸住去影啦，费事嗰个版权问题，咁、就睇下你哋摆上 forum， 你哋到时再查翻睇你觉得似唔似啦。不如而家咁啦，真系要开快乐啦。 Case 十四，发梦。 好 ，file number 今集就系 十四。 十四 file name 好简单，呢、這个 name 系所有人都会做嘅，就系发梦。 发梦， 冇错啦，发你个梦。 哇！但系呢个 topic 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好大嘅， 好大。 嗱，梦真系有分好多种嘅、真系啊！你平时嗰啲头先讲啊，白日梦啊、噩梦啊、耳梦啊、春梦啊。 你讲春梦同耳梦咪一样？ 系唔同年龄层噶啦， 有咩唔同？有咩唔同啊？我想问，诶，好啦，咁我而家即刻问下你先，春梦同耳梦有咩分别咧？如果你咁样分开。 耳梦啊，系人嚟噶嘛？加粒梦，加粒底有粒麦噶嘛？ 而且你讲紧嗰个，真系俾你激死真系。咁啊，终于我讲发梦啊，我哋又唔系将所有梦嘅嘢去讲啦。 但系咧，有一种梦咧、就大家都好关心嘅， 系 就系、是、解梦。 诶，嗱，冇错啦，我今集咧其实都讲系少少讲正路嘅解梦， 系， 因为你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解梦噶、即系包括可能讲紧有啲系有预言嘅嘢啦，或者可能有啲系讲宗教上嘅嘢啦，吓、等等。咁点解其实好吊诡噶，点解我今集一定要讲发梦咧吓？因为咧我系去旅行之前咧，我就谂紧我哋翻嚟嘅时候会讲边个 topic。咁我就喺我对住自己嘅书架喺度望下，有啲咩 topic 我系原来好耐都冇讲过，或者系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但系从来都冇涉猎到嘅。咁就揾翻系，不如讲下发梦啦。点解咧？因为咧好多年前咧，咁我买咗本书咧，就叫做一本叫《梦典》啊， 系 中文译本咧叫《梦典》。咁咧，但系佢系英文咧就叫做 The Dream Dictionary。唔系 ，sorry， 系 The Dream Directory。 哦，你唔讲呢个系个梦字，我以为系个梵字嗰啲。 唔系简体字梦啊嘛。咁而佢咧就系、是、美国一个系开过一个治疗中心嘅一个作家叫 David Love。 系。 咁佢系喺九十年代中去写嘅。咁、佢自己本身喺马尼兰州就有间即系诊疗中心啦，就系、是、其实都系管紧啲心理学嘅嘢，例如可能你有啲心理上嘅情绪或者障碍，咁你需要宣泄或者去帮你去舒缓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就同佢倾偈。你知美国好多呢啲心理学。 多， 唔似香港嘛，即系香港好似觉得你睇医生一定系傻嘅， 系 美国唔系嘅，美国好多 系一种生活上嘅需要嚟嘅， 系啦， 有时候压力太大，瞓唔到咧，都要去见呢啲医生嘅、 即系好似无间道嗰边个咁， 都系有少似刘嘉玲嗰个角色啊。 嗰、那个系咪刘嘉玲角色嚟噶？ 啊，唔系陈慧琳。 啊，陈慧琳，陈慧琳系啦。 陈慧琳 咁即系似系咁样噶嘛？咁而佢喺后来咧，就因为佢见即接触咗好多好多个案咧、都会牵涉到可能有啲人发咗个恶梦，或者发咗啲怪梦， 系 或者发咗啲梦去缠绕咗佢。佢于是乎就去到嗰个地方咧，就去希望个医生或者个心理学家去解答嘅。咁、咧集齐咗好数以千计嘅病人嗰啲嘅所谓嘅 case 嘅梦境啦，就联系到佢心理嘅状况同埋嘅心态嘅时候咧，就推断用佢嘅角度去推断，如果你发一啲咁嘅梦系代表啲乜嘢咧？咁样咁当然我哋唔可以讲晒所有嘅梦啦。但系一阵间咧，嗱我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哋转个头听个广告先。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就首先讲之后喺个旅行上边咧，就又咁巧牵涉到一啲梦嘅嘢。讲完呢个梦嘅故事，我先牵涉翻去讲嗰个梦典里边嘅我哋抽丝剥茧去讲下啲特别啲嘅梦到嘅嘢，究竟系点解咧？咁 好，转头翻嚟再讲。 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规定，所有建筑物都要表示获编配嘅门牌号码，否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不过，偏偏自60年代起，摩星岭嘅白屋就一直冇门牌号码，亦都冇人检控。事关建筑物系属于港英政治部，冇人敢惹佢哋，费事引起麻烦。云海阿祖，摩星岭4号。